如果明天前陨石降临，明知逃不掉注定丧生，世界破陷，天空灰暗，我最期望谁来慰问？爸爸妈妈、朋友或爱人，耶稣、佛祖、神有没有份？我过去总未及抽空关注至亲，求神护荫为了开心。二十世纪没日未接近时出生，繁华盛世怎么竟不会抗拒被问？从不如意细致地对待人，为何又要父母操心？二十世纪神有没有份？我过去总未及抽空关注至亲，求神护荫为了开心。二十世纪每日未接近时出生，繁华盛世怎么竟不会抗拒被问？从不如意细致 OK，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用最大的掌声去多谢我身后面这对这么出色的乐队。我现在逐个逐个介绍了，首先打鼓的有阿芬，跟住在 percussion 的有方正， keyboard 和 cello 有 Edgar，跟住另外的 keyboard 就是 Janet， 跟住吉他有 Jason， 跟住另外一位吉他手就是高露，跟住一位 backing vocal 就是阿 Pearl， 另外再多一位 backing vocal 就是 Cherry。 好啦，到最後我要介紹今天的音樂總監黃湘俊靠叔叔。跟住落嚟呢，唱呢首歌係我係一首好鍾意好鍾意嘅首歌。其實我自己頭先都講過啦，吳家榮與飛城嘅兩個分裂。咁我成日都有諗，其實做呢一行做音樂，其實好容易會好麻木去追尋金錢同埋名利。咁所以我成日都會拉翻自己翻嚟，希望可以成日提翻自己，唔好去麻木地去追尋呢啲嘢。其實做好自己，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可以喺台上邊可以唱歌，可以玩到吉他，已經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尤其是而家世界，雖然世界末日冇咗啦，但係當然都唔知幾時會有再第幾次嘅世界嘅末日啦。咁但係世界依然好亂，每一日都好多事會發生。我覺得最終都係最緊要嘅，都係身邊嘅最好的朋友啊，屋企人啊，都在我身邊。我想這件事是最重要，我會學懂繼續珍惜身邊的人。